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好啦，大家又到呢个星期二嘅夺命捞松啦。咁我估由而家开始一路到三月中咧，我哋每一日每一个礼拜嘅题目都不变噶啦。其实都唔使喺 我系特首选举 系啦。我哋之前都喺个 WhatsApp group 嗰度讲下，究竟即系除非有呢、這个即系更加爆嘅新闻嘅，即系张德江暴毙啊呢类。 望祝你如愿以偿、啊、 但呢个都是跟特首选举有关 的，都是跟特首选举，都是归纳在这个题目里面的。今晚讲的题目大家都知道了。大家看到我们台面为什么会有这些庆祝 摆在这里呢？我都想讲讲，我刚才来之前呢，其实是行过 Watson Wine， 又行过这个叫做一田、我想买一支酒来去叫做哀悼，叫咩？借酒唔系我 借酒销售， 借酒销售啊！但系咧就始终揾唔到一支合心水嘅。点、 我揾到啊！ 点知嚟到嘅时候，竟然见你已经开咗酒啊？ 点解咧？就诶，攞个酒樽过嚟先。 诶、呢支唔错喎。 系啦，呢只咧就系叫做意大利嘅南部啊，西西里嘅产区。2013年， 个名叫酒大 Luca， 而且咧 系啦，个名就个名就叫做大 Luca， 即系大 Luca 呢支。 佢好处咧就系领盖嘅，好方便嘅 吓。咁咧就点解会揾支咁 cheap 嘅西西里红酒咧？个原因就系咁啊！呢支酒咧嘅特性系咩咧？肤浅啊，恶啊， 系 嗱，你饮唔到有单宁啊，乜都冇嘅。 冇，但系咧一物好香嘅， 系啦，得果味， 好香嘅果味， 得个叫做表面啊， 系 表面嗰阵嘅啫，其实亦都冇呢个 after taste 嘅， 系 咁就最适宜系食一啲嘅重口味嘅甜品啊。 头先我哋叫送饼，甜饼 送呢、這个 叶酥 Timothy 啊，我哋听， 因为佢都有少少甜味嘅。 咁点解咧？就系、是、呢、這个都系对应我哋今集嘅题目嘅，今日就系话咧呢个会唔会太早哀悼呢个薯片咧？咁样。会唔会肤浅咗咧？大家即系话特别，琴日听完阿萧生所讲咧，世界末日咁啊，声都震埋咁样咧，咁大家都即系觉得 你讲噶咋？ 唔系你话俾我听嘅， 你又嚟， 我冇听， 真系成日摆我上台， 我都冇听，得你听嘅啫嘛， 我冇讲过啊，萧生 系啦，咁咧就因为琴日中午咧，就香港嘅网媒就已经传出咧，就系话呢个。政治局常委兼呢个国务院港澳工作小组召集人张德江咧，就南下深圳嘅祁连山庄。 系 咁随行嘅咧，就有呢个接替令计划嘅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前天津市委书记。咁咧就嚟香港咧，就系咩咧？咪嚟深圳咧，就系召见六大 商会 组织，就系传达中央只有一位候选人， 是 就是林郑月娥呢个信息咁样。 呢个孙宝 孙春兰， 孙春兰咧就被视之为系呢个习近平嘅人物嚟嘅，即系话因为佢接替令计划啦，咁所以咧就被视之为呢个习近平嘅人。不过我都话网上而家好多讲法嘅，对于佢嘅派系。 咁就我哋琴日咧就做呢个特别节目嗰阵时，只系轻轻一提啫。咁点解咧？就是、因为我哋 唔系当时 我哋都系冇咁肤浅咯。我觉得 第一，当时我哋做节目嘅时候咧，就系香港睇到香港零一嗰度系讲咩先。嗱，呢单嘢咧，其中一点咧，我觉得一阵阿细良可以 elaborate 一下，就系、是、率先系由香港零一发放出嚟。但系香港零一发放出嚟系发放咗啲咩咧？就冇讲究竟呢一个嘅张德江同埋孙春兰去到呢个深圳嗰度咧。是讲乜嘢嘅？佢净系话见 ， 就但冇讲落一个咁嘅咩嘅圣旨啊，或者系话撑林郑嘅，系之后咧，当我哋录完做完节目啦，咁就中呢个新闻就出啦，个跟进就出嚟啦。 就系报道就系话有条蛋散叫蔡冠森，就叫做呢个中华总商会好似 啦， 咁咧就系咧就召见咗之后咧就传达就话，甚至讲到咧就系、是。唔介意大家出去鋪天蓋地宣傳，就係中央只有一位候選人林鄭，咁我就好期待啦。咁唔怪之得嚇到蕭生咁驚啦。咁但係跟住咧，我就一路今朝一路睇報紙，我就諗下，咦奇怪，唔單嗱嗰啲咁嘅零一啊嗰啲就叫做即係挺爭媒體啦，蘋果嗰啲更加唔好講啦。 咁啊，点解即系我最中意嘅城报又冇咧？ 系咯，今日冇汉光。 今日咧有几样嘢系好诡异嘅，城报固然系好诡异啦，冇理由汉光先唔写嘢啊呢单嘢。 喂，张德江团伙出击，点解唔写？ 而且仲讲到你添啊，其实 系为要冲住城报而嚟添，就系、是、话中央冇分裂。不存在呢个咩？ 即系你所讲嘅，唔系由阿张德江埋啊呢个咁嘅阿阿嗰个叫 张晓明， 张晓明 唔系个人嘅意见嚟嘅，呢个系中央嘅决定。 咁但系竟然今日你都讲啦，城报竟然系对呢件事咧，好似报道都冇啊， 冇 报道都冇。咁又另外咧就系话大公文媒官方媒体冇冇呢个新闻。至于传统嘅媒体咧，大部分放喺内页十几版，细细一则，包括苹果都系噶。不是很大的，反而将它做大就是网媒，即是说的意思是网台，当然很紧张了。 我不包括我们，我们大家如果翻带回去 YouTube 现在即刻看看，我们昨天讨论张德江不超过五分钟而已。 除了即是说刚才说你都提了萧生852邮报这个 D100, 大部分其实真的将它好认真地处理就是网媒。这一样东西我觉得就当然是正常不过，因为网媒对于这些即是所谓的消息就梗是很多话题可以讲。但是最奇怪最奇怪梗是如果这个消息为真，那照计传统媒体就已经发晒所有的人手 新聞， 首先首先应该是发晒所有的记者就去找商会代表啦。 是 吗？你商会代表， 但蔡冠森都不出来讲嘢，那奇怪。 即是听那些人都不出来讲。 不是啊，没有啊，没有回应。 如果张德江真的讲了一句话，我不介意你们要吹出去的时候，用什么意吹出去啊？因为张德江 吓出去了。 不是 吗？不 是吗？喂，你圣旨落了了啵。 怕讲得迟添我。 是啊， 没错。上一次吹大鸡是怎样的呢？就是亦都是在深圳麒麟山庄，就由这个当时都没有政治局常委压阵。只不过就是由这个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这个张炎刘延东。刘延东就落去就是逐个逐个那些的建制派的头目头面人物召见。就告诉你中央决定是支持梁振英，就是这 样。 咁传达完之后就亦都没有说大家吹出去啦，乜都没有。咁但是大家都懂做的啦。咁然后就铺天盖地啦。即是当时就是戏堂。戏堂的消息就铺天盖地啦。 嗱，呢個係一個正常嘅操作方式咯。你頭先所講嘅，即係上一屆咧，就正常操作方式就係叫曬你哋上去。嗱，今次咧就唔係揾六大商會上去，又跟住唔介意你吹出去。嗱，呢個就好奇怪。如果呢個係聖旨啊，即係嚟自習近平、習阿森嘅聖旨，呢個係真係所講呢個新消息內容所講嘅係政治局嘅共同。 所以我就飲杯啊，就係話咧。即系饮埋啲肤浅嘅酒，显示下我哋几咁肤浅。 就咁点会系咁样样 咧？第二样就系咩咧？就系话呢啲叫做即系我哋呢啲肤浅嘅评论员咧，都会觉得有奇怪嘅，就系今日就轮到呢个胡须就去见呢个地产建设商会。地产建设商会据说就应该都系被召见嘅对象之一嚟。咁但系呢个梁志坚咧，就琴日我讲错，佢已经转咗工噶啦。 系啊系啊，唔系新世界， 唔系新世界。我谂好多大妈仔听紧我哋做节目，正常嘅听众系唔会系唔会咁样 comment 喺度留言，就话梁志坚几时几月几日已经转职 过咗啦。 咁对唔住啊，新世界嘅朋友。咁咧， 咁即系新世界冇代表。 系啦，咁咧就出嚟讲就话地产建设商会系唔会捆绑嘅。正路你是不是应该传达张德江的主体思想呢？ 因为昨晚已经昨晚这个消息昨天已经出了来了。 对咯，昨天已经出了来了。昨天已经出了来了。昨天已经出来了。那我觉得唯一今天见到的呢，真的是附和我们这个肤浅评论员的呢，反而就是呢林奋强啊、梁振英啊、林郑月娥这棚啦，就是疯狂出来攻击曾俊华，反而就是走了这一步啦。那究竟是不是张德江指使他们这样做？我们 又是听了你的知笛啦，他们又说 听一半 下一步就一定要疯狂攻击这个曾俊华。 是啦，当时我们昨晚的判断就是说吹谷奶妈的民望呢就很困难的啦，就是如同啊要将夏威 BB 拱上去这个高登女神一样。咁所以呢即係接替阿老芬之外呢，咁所以就有一个困难喺度，即係拱下位 BB 上去。咁所以唯一方法就係咩呢？将胡须嘅民望打落嚟。呢、這个我估计呢就已经係往死里打。你睇今日有条凉粉叫林粉强，係评论呢个曾俊华嘅呢个房屋政策嘅政纲呢，嗰种用词之狠毒与歪曲嘅程度呢 是比梁振英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真係。 但其實呢，呢一種嘅佢嘅說話嘅解讀又可以解讀為，嗱啦，而家吹笛啦，阿爺吹雞啦，咁我咪出嚟 食住上咯，係咯， 食住上咯。 嗱，即係咁樣，阿爺就好簡單嘅啫。假設阿爺就係一個叫做紅興嘅阿蔣天生，好似叫做嘛？ 係啊係啊，阿萬子良個角色。 萬子良就係習近平嘅角色啦，即係呢個蔣天生。 阿蔣生。 好啦，蔣天生就話浩南今期交數唔係好夠，不如就揾阿烏鴉出去教訓下佢。可能講咗咁樣嘅啫，點知烏鴉就吹曬大雞，成個屯門荃灣幾百人帶曬出去銅鑼灣，然後就掃曬佢個場，跟住斬死埋佢。 通常都係啦，黑社會就會做多啲噶嘛， 永遠做突嘅係 做突噶嘛。 咁所以我估。梁振英、林粉强、林郑月娥就做突晒啦。 嗱，两种人系会做突嘅，黑社会与奴才。 啊，唔系黑社会与共产党，都系会做 突，都会做突嘅。 咁咧就结果嗱，林粉强劈完之后咧，我觉得真系要，我唔明嗰啲咁嘅立法会议员做紧咩嘅？行政长官攻击某一个候选人，政府里边嘅政制及事务局长攻击某一个候选人， 嗱呢个 现象。大家可以视若无睹的。喂大佬，这个选举即是等于这个以前费格逊年代永远曼联都要加时六分钟到八分钟的。 啊、 即是这个费格逊时 间。Fergie time, 是 啊。是啦、啊、那么个光头球证是什么 哥连拿。 哥连拿是啦、啊。那么就摩连奴当时和云家已经吵到不得了了。其实。啊、那么就现在就球证呢基本上就落场踢波的。 是啦、 啊。那球证就是梁振英其实。嗯因为这场选举仍然是在现届特区政府的管治下面进行的。 是 一个另外主事官员就是谭志源。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梁振英讲的东西我反而都觉得不及谭志源离谱。 一 阵先讲梁振英讲的什么。这个谭志源就讲评论这个的胡苏贞他那个所谓的政纲里面一个就是讲过那个的重新组织那个的政府的 部门啊建构啊。 局处分家教育 局处分。喂真的老实这样说关你什么事呢第一。嗱、啊、呢、这个咩政制及事务及啦咩咩内 政制及内地事务 内地事务呢、这个现任官员一个候选人特首候选人 提出嘅政纲 提出嘅政纲当中涉及到呢个所谓佢嘅嚟紧政府嘅结构，喂关你咩事咧？ 如果系咁， 你凭乜嘢去评论？ 喂，同埋你好荒诞嘅，如果系咁嘅话，高永文又可以抽证阿胡苏贞嘅医疗嘅政纲， 嗯， 然后跟住呢个张建宗又可以抽证佢劳工福利政纲， 系啊， 跟住咧呢个刘江华又可以抽证佢呢个文化及体育局嘅呢个设立， 嚟紧可能嚟系咁啦。 哇，咁你咪即系成个政府团队加埋中联办加埋张德邦 围抽佢， 加埋北京围抽一条友 啊？ 喂，咁嘅情况，我觉得今日呢、这个。六八九出嚟讲已经系好过分嘅，我觉得。 六八九讲嘢梗系都系过分啦。 你嗰班咁嘅蛋散立法会议员就挂住嚼啊胡苏贞，喂大佬你而家睇下，即系话呢个点止费格逊时间八分钟啊，系半场四廿五分钟再嚟过都有啊，真系。 因为梁振英咧就话，即系抽证啊胡苏贞嘅政纲当中就话，阿胡苏贞就话房屋政策当中嘅长远嚟计，就希望咧六成。嘅人咧係 住喺公營房屋， 係，我覺得冇乜問題喎。長遠嚟講，住 目標嚟啊！ 呢個目標咧，其實好合理喎。好多先進嘅城市都會係咁樣樣，梗係以公共房屋為主噶啦。第一，第二，佢又抽證，佢就即係有少少係咁嘅意思啊。23條立法啦，係啊，我懶到日，我好開心，佢嘅講得好，即係清楚呢一樣嘢咁樣， 即係迷途知返咁 啊。啊，咁但係其實咧，佢都係有少少係潤佢嘅， 抽水 啊，抽佢水嘅，即係睇你做唔做得到，即係咁嘅意思。咁但係我都覺得好無聊啊！點解你作為現任特首咧？點解你淨係抽證阿胡蘇貞咧？嗱，第一你講邊個都唔啱噶啦，你講邊個都唔啱。 現任， 但 係 你 唔應該 comment on 啲 candidates 啊！ 你更加唔啱嘅就係、是，喂你淨係抽證胡蘇貞啊，又唔見你講阿林鄭，又唔見你講阿胡官。 嗱，但係我咁諗，我覺得我懷疑阿胡蘇 幫佢嘅又 胡蘇打電話俾阿林，俾阿六八九，你幫下我啦。 係啦，嚼多我兩嘢。 哎佢系谭志源大佬，你嚼多我两拳啦咁样。 系又多啲同情分咯， 肯定系啦。你而家个出嚟个客观个形势就系变到咧，我相信如果出埋刘江华仲好。 嗯， 真系噶。 喂，大佬， 嗱，你睇李慧琼都好贱嘅把口，都系话诶，我哋嘅政纲可能被视为 CY 2.0 啦咁样。嗱，成班人个格局咧，我觉得出嚟咧，嗰种酸啊！嗱，好多人话将个青蒲提子摆喺叶柳嗰度咧，我今日正式要求啲网民唔好再摆啦。 嗯， 呢个蒲提子，我觉得自从阿叶柳呢。 林鄭一進入競選期之後咧，葉劉個菩提子應該叫做擲帽啊！我哋叫以文革嘅講法，即係話戴咗右派嗰啲帽咧，應該掹咗佢。咁呢個葉劉嘅菩提子應該擲帽。 擲帽啦， 係啦，嗱呢個就係我哋另外一位聽眾阿 Peter 咧，頭先咧喺元朗買出嚟嘅青， 即係元朗 Peter 仔。 係啦，元朗 Peter 仔，咁你應該擺喺咧。林鄭嘅競選辦，所有嘅人都應該戴住呢個，包括呢個成個梁振英嘅政府裏面。我就係話你諗下嗰種酸味啊，即係嗰種不忿，嗱，你包括你睇梁振英，其實嗰種酸味背後係一種不忿，嗱，一陣間再講林鄭還拖， 但係嗱，你睇到啦，你睇到即係話其實真係成個建制派咧，就真係咧好鬼憎啊！胡蘇貞，因為我覺得咧，呢個唔係有咩嘅陰謀詭計，我反而覺得佢哋嗰種嘅所謂唔係出招啊，而係真係咧，好似阿曾鈺成所講嘅，佢哋好多建制派咧都係好鬼唔中意阿胡蘇貞，都係怕佢咧第日真係一旦上台咧，自己嗰個利益咧就會冇。 嗱，呢個係一個 還是係用另一個即係、你琴日都有提過一種講法，就係話或者一種睇法睇，其實咧。已經是其實陰點的胡蘇貞，不過咧就擺阿林鄭出嚟做呢個吹氣 carry 咁解嘅啫。 咁重口味 啦， 於是咁講啊，而家 於是咧，而家就係為咗要即係繼續要谷啊，即係曾俊華嘅民望咧。其實就政建制派出手越重，搞到佢呢度又瘀啊，嘴角又爆曬光啊，咁樣咧就反而谷到佢民望。我反而有興趣咧，就係話究竟譬如話佢宣布咗政綱之後，加埋張德江講嘢之後。佢個眾籌數字嗰個變化，即係會唔會譬如話佢宣布咗個政綱之後咧，眾籌數字會跌一跌，跟住張德江講完嘢之後咧，眾籌數字又嘣一聲又飆翻，會唔會係咁咧？ 我體會到嘅情況應該係咁嗱。總言之，我淨係知道個政綱之後咧，佢就接近400,000嘅籌咗政綱之後，但係咧我自己本身做過啲咩呢，我自己本身就今日就將胡蘇貞嗰個嘅籌款嘅 link 又擺翻出嚟，又跟住咧就有好多回應，捐咗啦咁樣。即係我如果按我自己嘅實驗嘅情況咧，我就覺得係多咗人。 即係張德江講埋又抽到佢兩嘢， 係啊， 咁爆曬光之後又捐， 又再捐。即係咧呢個捐款咧，大家已經知道嘅意義咧，其實唔係在於錢，嗰、那個係一個嘅表態。啊、即係對於所謂嘅而家你嘅中共啊， 咁啊終於明啦，即係其實又係翻翻我哋嘅每一次我哋城寨都講嘅 AV 嘅主題，即係專係揾啲醜男啊、老人啊、 流泥依啲 圍攻佢、 圍攻個女主角嗰啲係嘛， 跟住令到佢楚楚可憐， 係啊，咁就成為呢個凌辱系嘅呢、這個， 即係曾俊華而家變咗 呢成為凌辱。 凌辱嘅 系嘅，唉，个脑海好，一想象就已经打冷震啦。 唔系啦，嗱呢个就我觉得，如果嗱你纯粹我冇内幕消息，我成日都话做评论咧，而家千祈唔好靠内幕消息，话有条线喺中南海话俾你听点点点。其实而家所有人都做紧 spinning， 系嘛，即系等于马，即系赛马一样嘅啫。其实啲连马师马主都会 spinning 嘅，话呢场一定去马。咁所以咧，你只要睇咩咧，睇嗰啲人做乜嘢，你就估到啦。喂，坦白讲，即系如果呢、這个通常贺岁片咧，点解会出现马战呢，就系、如果嗰个贺岁片真系个 winner 系《西游记》咁啦，假设，佢个票房系坚嘅话，佢冇必要走去闹人嘅，因为我唔系话《西游记》会闹人啊，但系通常发生马战嘅系咩咧？就系嗰个票房第一嘅都系假嘅，而家就系谂下，如果我觉得点解要为叶刘淑仪择武就系咁啊？佢最有智慧的一句说话就系话。如果陰點咗，瞓喺度都會贏噶啦。 係，呢個啲啱噶。嗱，等昨晚我哋個節目都講， 使乜都咁行咧？使乜整靈玉系出嚟？哇，大佬又秃頭，又大肚腩，又老人走曬出嚟啦，係咪？ 以林鄭嚟講咧，做咩你今日仲要追啊？約即係將啊呢個胡蘇貞昔日咩話話佢咩話？ 喺個 累進 税 嗰度喂，你仲要咁樣追佢？嗱，如果我係阿林鄭，我真係被陰點咗嘅，然後跟住咧。有中央帮我立票嘅，哇！我做乜做咁多呢啲？ 其实唔使理佢， 唔使理佢啦， 即系帮埋佢嗰啲嘢喎，真系。 咪就好似阿叶柳所讲，瞓喺度咯。 唔系，我觉得咁 讲自己啲嘢咯， 阴点咗好简单嘅啫。我就会摆出一个叫做 patronizing 嘅态度。 系啦， 咩叫 patronizing 咧？就系表面上好似称许你，即系好似林689话佢23条嗰度嗰下个态度就系 patronizing 啦。即系话你都知道咧，呢个国家交托嘅任务一定要做啦。如果我系林郑，好简单嘅啫。哦，曾俊华终于知道呢个税务改革系重要，我好高兴。我好高兴，大家睇法系一致嘅。咁咧， 你就不需要插他、嗯、但你又好像讲到就是我是高过你的、 嗯、 就这样已经可以了。但很明显我觉得林郑包括整个689系统现在什么呢，他们似是打紧逆境波、啊、真的你明唔明啊？ 系佢哋打逆境波， 系啦，佢哋打紧逆境波啊，又勾脚，又飞铲，跟住又叫埋林粉强入场，又掟接凳啊，咁样啊嘛，而家系，即系喺摔角里边， 系咁。 通常嗰啲坏人我相信好多听众冇睇过摔角嘅，即系以前 TVB 播摔角， 多数系坏人先出埋 魂所李云啊，嗰啲系正派嘅。但系坏人咧，睇到大家我哋细个好肉紧系咩咧？就是他在墙边会掟张凳上去， 啊、 就掟个主角啊嘛，然后跟住个坏人嗰、那个。助手啊，就会 hold 佢喺埋咗成角， 跟住喺度揼佢， 喺度打佢噶嘛，喺度六八九咪做紧呢啲咁嘅嘢。 系啊，系啊，系啊，系。 咁啊，台上边就系林郑喺度只抽只，但系台下就围住一扎凉粉喺度。 就 系、 是、因为咧， 一等啊胡须一埋成边，就攞烟头辣 啊。就系因为咧，嗰个嘅摔角里面嗰个人咧系强啊嘛。强啊嘛，所以佢先要用要需要用呢啲矛招啊嘛。 同埋就系嗰啲坏人令到阿迷魂锁李云系更受欢迎 啊。 其实是巧嚟嘅，我觉得系 就系、是、凌玉系咯。 如果唔系嘅话，佢点做嘅君子马兰奴啊，大佬？君子马兰奴系因为佢唔用呢啲咁嘅阴湿招数啊嘛。 但系到最后都系君子马兰奴赢， 一定系啊，冇可能的。大佬嗰啲大肚腩秃头，嗰啲凌玉系嗰啲男主角系冇人记得嘅，其实。 所以我都同意嘅，即系等你寻晚都讲，我话如果我系胡须僧。其实我会谂咩咧？咁样点解胡须僧会行呢个所谓嘅叫做即刻行民意工程咧？咁样即系我觉得好奇怪嘅，因为呢一招系好奇怪嘅一招。因为点解咧？大家都知道话呢个小圈子选举最紧要系你要冧掂嗰啲选委嘛。吓、啊，照计你就应该系将你嘅主要心力就好似而家林郑做紧嘅嘢，就走去啊做好多啲选委嘅攞票嘅活动啊。但系点解阿胡须僧啱啱调转嚟行？就行民意工程咧咁样， 会唔会傻咧？ 啊，一系就傻。其另外一样嘢咧，就话如果我系我知道我背后，如果我徐少华系胡须僧，我知道我背后咧，其实咧就有人帮我攞票啊，到时到后就啲票就嚟噶啦。咁我而家呢刻咧，我就为咗我第日做特首嘅时候嗰个嘅施政嘅顺畅嚟去做嘢啦。 嗱，你会唔会又谂高咗咧？我就谂起我农历新年咧，经常温习嘅一套电影叫《唐伯虎点秋香》。 经常温习嗱，呢个萧生电影嚟噶。 系啊，我啊最支持阿萧生啊，真系，因为真系呢套戏水平相当之高。里边嘅考究啊，里边嗰啲嘅斯文咧，特别系嗰冚家铲嚟齐中， 仲有啊， 真系恋啊，但系 K 宝 cut 咗噶，唔知点解。 啲对恋系。 仲有啊，事实上呢一套戏做咗之后咧，以后大家嘅唐伯虎点秋香点秋香就依个 version 嚟啦。咁啊，里边咧就 version 冇咗啦。 最后尾嗰幕，最后尾嗰幕咧，郑佩佩就话我嫁呢个秋香俾你啊，拱你。 啊， 咁咧就呢、這个大家就遮晒个面喺度，咁咧、就呢个周星驰就出尽八宝，又气功又剩，咁、咧就吹起嗰、那个、即系嗰个面纱准备，咁点知咧就其中有一个一条女有反应，咁、咧就佢以为嗰个系秋香啦，点知就飞上去就揽咗佢落嚟之后，原来系阮琼丹， 系啦，一打开原来阮琼丹， 点解你会有反应？ 佢问佢点解你有反应啊？佢话我急尿啊。跟住佢就打咗个尿阵，就准备死啦。会唔会胡须就系唐伯虎咧？ 哦， 基本上人哋就唔系暗示佢去选，即系只不过暗示就系话六八九落台。咁、然后佢就知道，咦，会唔会系我咧？咁咁、原来可能习近平打个尿阵，未洗手， 即系握手嗰下， 未洗干净嘅手， 攞佢只手嚟抹， 攞只手嚟抹一抹，佢就以为系咧。嗱，佢自己喺猫嘅访问里边就系话。佢參選其中一個原因都係習握手嘛，佢、係 explicit 講係因為習近平嘅鼓勵嘅喎，呢、這個意思係。但會唔會習近平嗰下其實因為隻手未洗乾淨，咁所以佢變咗佢就係誤會咗。 嗱，你依個第你其中一個嘅分析啦，就係、依個你諗多咗啦，依個阿胡蘇珍諗多咗啦。咁另外一個可能性咧，就係、其實呢個真係一個 signal 俾佢。咁但係咧， 會唔會過時嘅息怒？ 依個係啦，過咗時啦，依個息怒都有個有機會嘅，因為咧話政治一日都嫌長啊嘛。咁所以你依由嗰個握手，甚至係第二次握手所帶嚟嘅依個時間，喺中共嘅政局當中有好多嘅變化嚇。咁、所以咧，其實會唔會就係話習近平後屘諗落，喂，我係唔妥六甲六八九啫，我係唔中意佢啫，呢條友啫。但係喂，真係有一個講法嘛，我唔係唔中意條路線啊嘛。即係有嗰陣時傳過嘛，只係換人不換路線啊嘛。咁、如果呢個講法為真嘅時候，就咦到最後發覺唔係、林鄭都得嘅咁樣。 咁都有都呢個可能性都存在嘅，咁就不過頭先你所講嘅啫，就一係咧就林鄭就蠢咯，即係話既然已經係你咯，你做咩仲要搞咁多啲矛招啫？ 可能佢冇聽我哋節目。 唔係我自己就傾向於即係我呢啲更低級嘅評論， 更 膚淺嘅評論啦，就係即係我真係傾向覺得，原來四個咧都係一個 plot 嚟嘅，即係只不過係擺唔同嘅角色。因為其實佢要推廿三條，推政改也好，其實嗰個將來選到個特首嗰個民望係好緊要噶嘛。真係如果佢民望高，佢要推嗰啲嘢咧，相對容易嘅。尤其是喺佢即係當選嘅初段，而家即係曾俊華嗰、那個，我見到個政綱其中有一樣嘢，我反而好奇怪，就係佢參選宣言嗰陣就話要休養生息，跟住轉頭咧，而家出政綱咧就話即刻要做廿三條同埋政改。之前佢政改話諗住唔喐住啊嘛， 呢個係一個變化嚟㗎。 係咁，佢就係話其實係咪都係一個 plot， 即係話我要有一個好高民望嘅人當選，當選咗之後去推嗰啲嘢咧，就會係即係事半啊。 咁你都係覺得啊胡蘇有機會嘅喎，仲係 如果咁睇， 佢放曬兩點要求嘅喎，其實 係啊，民望高同埋你頭先講就係尹張德剛講完嘢，照計嗰啲友應該會即係傾巢而出啦，又唔係喎。 即係點話？張德剛都係一個男版嘅吹氣 Jenny。 是啦，又或者佢是凌玉系其中的一个大肚腩，其实都是一个大肚腩。 嗱，Adrian 头先所讲嗰样嘢咧，其实有另一个可能性。 嗯， 另一个可能性就是话咧，喂，胡苏贞真的觉得自己唔掂，唔掂，咁起初 就掹翻去左边啦， 掹翻系啦，掹翻多啲去呢个所谓建制嗰边啦。因为点解咧？嗱，佢之前。你讲得好啱喎！佢之前明明讲得好清楚，呢、這个嘅无论二十三条立法或者系一个政改都好啦，都系要即系政通人和之后嘅事嚟噶嘛？点知佢而家话一上场就做啊嘛？ 系、 一上场仲要同步做啊嘛？ 系 咁呢一样嘢咧，嗱有头先阿周老板所讲嘅其中一个可能性就系话，喂唔系话后面有人同佢讲嘢，喂呢样嘢要摆翻出嚟， 归队 啊归队、第二个可能性咧就系、是。佢真係覺得形勢唔妥，於是咧就話：，不如捧呢兩嘢出嚟。 我覺得咁喎，如果覺得形勢唔妥咧，我覺得佢調翻轉喎，佢 應該調翻轉， 佢會掟咗去胡官嗰邊喎。 係啦，越講越大先係， 一定係越講越大喎。 呢個都可能。 所以佢知修正自己翻去由一個比較接近泛民路線，而家行翻去呢個建制派路線啦。我覺得反而調翻轉，佢政綱可能有高人話俾佢聽，喂，你要加翻啲嘢落去喎。 係。 咁先至有得 呢、這個似啲嘅，我自己覺得呢個似啲嘅。 因為如果我冇機會，坦白講啦，我係純粹贏民望啦。假設我已經知道小圈子輸硬嘅話，我激過胡官添啦，點止廿二條啊？基本法 嗱，因為咁噶嘛， 修改基本法得啦。 嗱，呢個又係一個可以提出嚟大家討 論。全民請陳雲做呢個政策顧問資深主席團啦， 係咯。 嗱，呢個都可以提出討論嘅。我覺得咧，呢一點就係咩咧？就係話如果頭先所講張德江嘅孫子為真嘅呢件事。咁、照计呢阿胡苏贞就知道自己无望啦，喂呢、這个已经系习近平意思咯，宣布咗出嚟。系习近平意思咁就知道自己无望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胡苏贞系点样为之对佢最有利呢？ 叫做留低个 legacy 咯。 留低个 legacy。如果我系佢就好似昔日唐英年嘅做法一样。 你讲大话， 你讲大话上到台嘅时候直情系豁咗出去。咁你好彩唐英年咁讲咗，佢后屘自己争翻好多分。 咁系啦，同埋佢就打爆咗，令到六八九一上台就跛脚啊嘛。 系啦，咁正常嚟讲咧，如果呢个胡苏贞自知已经不是即系冇无望啦，咁佢照计应该系行嗰条路啦，就系行咩咧？我不如喺呢个市民嘅当中。留低个 legacy 啦， 即系点啊？即刻去会见呢个梁天琦啊咁啊， 咁啊唔渣，咁好似你讲咯，即系同阿胡官一样， 讲到有咁大， 八三一掉埋佢一边，唔好提 基本法廿三条唔使立住，先立廿二条先， 系啦，先立廿二条，啱， 搞掂个政改先咁样，跟住先搞廿， 所以我就话咧，就好多人咧就过分地预早太过悲观，亦都太预早太过乐观，有人咁跟住就系牵涉到嗰个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我昨天都冇講嘅，其實另外一個 indicator 顯示到咧，林鄭嘅支持者裏邊咧，損失一員猛將啊，就係呢個陳佐儀。係。咁我喺節目好早期已經講過，當時林鄭都未講自己參選，我就話林鄭月娥嘅支持者係兩個，一個係陳佐儀，一個係董建華，其實是同一個 school 嘅。 嗯，兩個都唔係好見人啊。 嗱，第一董建華就閃咗啦。 嗯。 第二陳佐儀就連呢個港澳協會啊，國務院下邊嘅港澳協會嘅主席嘅位置都冇埋，就要交俾另外一位前港澳辦嘅官員徐澤。 嗯。 咁咧就阿劉兆佳都有講下嘢嘅，佢因為副主任啊，咁佢就話其實阿徐澤咧就個人咧就個人際關係啦，就會比阿陳佐義好啲咁樣，即係都係負面嘅講陳佐義嗰陣時。咁所以我覺得陳佐義落馬咧，其實坦白講，嗰、那個一個唔係太過重視嘅中央根本就唔係太過重視嘅職位 啊， 只係一啲叫做即係退休幹部喺度揾食嘅一個位。 嗯， 點解要急於喺三月前換馬咧？根本不重要的那個位置， 嗯， 是吧？所以我很明顯你看到這個譚鐵牛空降中聯辦，跟著就是港澳協會換人， 嗯， 這兩個動作，啊，特別是陳佐義呢是挺林鄭的，其實因為他是董建華路線的人， 嗯， 所以呢我覺得林鄭月娥，如果他真的坐定粒綠的話呢，喂，坦白說，使乜那些鋪上去學